狼人杀游戏进行到现在，已经有6名玩家死亡。第一夜，死在狼人手中的前教授。因房间发现毒药而被处决的胖虎。 不是我， 被我设计抓出的神大师。 他陷害我。 死前曾与狼人们发生争斗的光头，因为身上伤痕而被指认为狼人的兽后。 他身上有淤青。 别动，抓住他。 与同样被狼人杀死的景英，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。哔哩哔哩漫画出品， BV 社策划，多韵文化承制，木火燃原作，顺心文化录制。 Fomic 我的怪物第二季第七集。 亲爱的们，对于本次投票都没有异议吧？那么 爷爷，爷爷不想死。 处刑开始。 不要，救命啊！ 我还记得游戏刚开始的时候。 我叫圆圆，两位哥哥怎么称呼啊？ 圆圆一心要给奶奶治病， 奶奶病得好重，拿到奖金我就能给奶奶治病了。 她是个很善良的小姑娘。 王子哥，你为了救我自己踩到机关了。对不起，想拜托王子哥拿到奖金后能救奶奶。对不起。 圆圆，之前的事情都历历在目，而我竟然……看来我的确是个冷漠的人。 这个垃圾游戏，给我再回去重做！ 老板说的没错，创作这个游戏时， 游戏角色， 我只是将角色 一堆程序代码而已， 当成了一堆挥之即去的数据而已，没有对他们付出过任何真心。除了安贝斯之外，其他角色的性格、人生，我都懒得设定，所以此时的他们脑海中只存在对游戏剧情有作用的记忆。如此不堪的，浪费了推动故事发展的工具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 喂，兔小姐。 哎， 圆圆已经死了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了吧？ 啊，兔兔看看哦。 看，怎么回事？难道 王子走了？ 啊，亲爱的们，很抱歉，大家现在还不能进入最终关卡。 情况不妙。 啊？ 什么？ 什么意思？ 还能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当然是说，现在在你们中间还存在着狼人啊。 兔小姐，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？ 哦，真失礼，兔兔可从来不会在比赛中开玩笑。不过你们之中只剩下最后一批狼人了，只要能在明晚前将他送上绞刑架， 有气 存活的选手便会取得胜利。亲爱的们，距离通关只差最后一步了哟。 这两个人 王先生，你们二位谁是狼人？ 我们都不是狼，真正的狼人就在你身后。 啊？ 什么？不可能。王先生，您真的确定 A 先生的身份吗？ 当然，阿佩斯是守卫，一直在用身份技能保护我，绝对可信。反而是你，明月妹子，你没有直接看到过你的男朋友使用技能吧？ 哎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就是个村民啊，怎么会有技能？况且比起小 A 狗，王子才更奇怪吧。 大家冷静一点，别被带节奏啊。 还有找狼人的时候一点都不积极，就知道和稀泥。 不，咱100%好人心态， 只认神大师的方法，现在看起来也非常微妙。 那么请问您见过这张便签吗？ 那么肯定狼人们进了屋子，自己却一点事儿没有，这说不通吧。 那是因为 可恶，不行，偷偷在看着，如果想解释清楚这件事，我势必会违反封口规则，也会受到惩罚。 这么算起来的话，难道李凡推理对了？第一天被处刑的胖虎才是狼人，第三天处刑的神大师和他，反而是被你冤枉的。明月，你说对吧？ 哼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 有些事情我没办法直说，但明月妹子应该很清楚，胖虎不可能是狼人。瘦猴、神大师、圆圆和秋季才是真正的狼。到底是谁说了谎？大妹子，一定要再仔细想想。 抱歉，我无法信任你。 怎么？ 毕竟您只是个外人，但秋哥，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，他是我永远相信的人。 这个世界到底在依靠着什么运行？忙着闯关和养孩子的时候没工夫细想，但现在想来，就算我根本没有详细设定出 Abyss 在深渊决斗场遇见的各路角色， 快道歉， 深渊游戏也会根据我曾经一些没有成型的作品脑洞，对剧情进行补全。李明月是人设最丰满的一个，所以留到了剧情最后。但相对而言，深渊游戏系统所制造出来的角色， 我不相信你。 那圆圆也投票，他 都很标签化。 我奶奶叫什么来着？ 他们似乎都只有和剧情相关的记忆，其他的记忆都很模糊。 王子，叉叉， 来，怎么跟这花猫似的？我还瞎了这张剧本。小 A 哥，你可得加油自立起来， 要不等我走了，你该怎么办呀？ 走，王子，我会乖乖的，努力让黑化值停止增长。 好，那就拜托了。 是啊，留给我和 Abyss 的时间，不多了。已经可以确定狼人是秋季了，但具体情况只能等投票时再看。 Abyss， 王子， 咱们去玩吧。 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事情没办法弄懂，玩，但唯独有一件事情我很清楚，那就是 Abyss 在为我拼尽全力。 走了走了，出去玩。 所以我也要回应他的期待。 阿贝斯，你会写字吗？ 嗯嗯 嗯嗯。啊，果然啊，那就不能写作文了。不过画画也行。本来想让仔仔学学小学生写作文呢。咱们来做个游戏吧。看，我会把自己的愿望画在纸上交给你。你也一样，把你的愿望用这种方式告诉我，好不好？那给你笔。 交换。 哎，对对对，交换。 那我开始画了。 行动力好强啊。哎呀，我也不能示弱呀。要认真画啊。 嗯。 我画好了，你呢？ 我也画完了。 哎呀，别藏着嘛。那我喊一二三，咱们一起打开。 嗯。 一二三。 枕头上有一只野兽在睡觉。 只是一种表现手法而已。嗯，我的愿望就是等你从这里出去后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就像这只猫一样，有个属于自己能吃饱可以安睡的家。 家。 嗯，好了，该你了。你画的是两个人？ 嗯， 真是够抽象的。 这是你和我。 哎，那周围这一圈黑的是什么地方？山洞？ 我不知道。 啊？阿贝斯，不是说好认真画吗？你的愿望就是和我在黑暗中握手啊。 阿贝斯很认真，但我没去过王子的世界，不知道该怎么画。 你的愿望是和我一起去属于我的世界。 嗯，愿望这种东西只要画下来就真的能实现吗？ 这 我早该发现的。阿贝斯自始至终想要的东西。 你的世界我也能去吗？ 从来就只有这一个而已。 我想去王子的世界看看， 他希望自己的未来中有我的存在。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种事我们谁都控制不了。不过我的愿望换了，我重新给你画一张。 嗯， 好了。 嗯， 从现在开始你要努力陪我回家。 啊， 又到了投票时间了呢。如果本轮成功票选出狼人，那么好人阵营将会获得胜利，玩家们就能前往最终的决赛关卡。这是目前还幸存的四位玩家哦。不过一旦投票出现失误，相较其他玩家， 那些使用了过多骚操作导致比赛进度缓慢的亲们，通通都会受到 王惩罚 啊。如果选错了，好人阵营就会全部死掉。 嗯，是哦。 其余狼人杀房间的狼人选手们每晚可都在认真杀人呢，只有这里的各位骚操作太多才拖延到这个时候。 这样的话就是一局定胜负。 那不要浪费时间了，进行投票前的例行发言吧。 李明月今天的状态很不对劲。 首先，我虽然曾认为王先生是好人，但现在看来似乎不是这样。真实的狼人杀中，在不知道对方身份的情况下，我们多少都会对他人抱有警戒，但您对我的态度却像是可以确信我是好人一样，连最基本的确认都不做就想和我结成联盟。 我想先和明月大妹子单独聊聊。 如此自信的人只可能是已经知晓了我的身份， 便能安稳了结束。 但场上还存在预言家的概率几乎为零，所以您的真实身份不言而喻，就是狼人。 抱歉抱歉，哎呀，真是万万没想到，我堂堂游戏小天才，狼人杀的水平竟然这么差，被人从头怀疑到尾。不过，明月大妹子的推论也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，那就是只有在秋季不是狼人的前提下才能成立。 所以 虽然我能明白大妹子对邱老弟的信任，如果阿贝斯这么说，我也会无条件的袒护他，但我之所以能这么自信，当然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就是那个 秋季选手的身份是 概率几乎为零的 预言家。 什么？ 背后传来一记警报，被杀意锁定在死角，谁宣告登场？ 桥头上圣经情似妖，孤独的灵魂绝望生长，渴求被释放，欲望缠绕，越挣扎越无处逃，直到柔的呼唤穿透虚妄，命运在生死之间发烫，灼伤每一个拥抱，点燃无尽疯狂，并肩寒战，新年化作彼此锋芒，斩断末日循环，唱